蔓延。我转过我的脸，不让你看见，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。过完了今天，就不要再见面。我害怕每天醒来想你好几 这首歌来自张敬轩的断点。欢迎各位听众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而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我们今天说点什么好吃的呢？有没有听众每天会很期待着来收听仙偷客栈呢？因为啊，每天呢，貂蝉都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呀。那么今天呢，推荐的是在京城最具人气的八家江南菜馆，你都有去吃过吗？是不是每天呀都沉迷在烤串、火锅、川菜的重口味世界里？是时候呢，该换换口味了，感受一下江南典雅清淡的美味了，如同小桥流水般，需要你去慢慢的品味。来推荐第一家江南菜馆，叫做美味斋。有听众听说过吗？有听众去吃过吗？美味斋饭庄啊，是创建于1923年的上海，以经营上海苏西菜肴为主，是经典的老字号品牌了。这里的上海生煎包呢是五彩的，看起来呢就特别的有食欲哈。白色呢是纯肉的，粉色是虾仁儿，绿色是荠菜，灰色是蘑菇，黄色呢是蟹粉，一次呢就能吃到五种口味，特别特别的好。而且呢这一盘呢它不是只有五个包子啊，是有10个，每一种口味呢有2个，非常非常的贴心。 还有呢是这个叫四喜烤馍，附着浓浓的甜酱油哈、烧制的十分入味，甜中带咸，是一道很开胃的经典凉菜了。老油条牛肉，油条炸得很酥脆，和嫩嫩的牛肉搭配在一起呢，口感十分的独特，油条吸收了酱汁还有牛肉的香味，超级美味。还有响油鳝糊非常的地道，油润而不腻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鳝鱼非常的新鲜。这家店呢是在广安门的内大街167号，叫做美味斋，以主营上海和苏西菜肴为主哈，而且呢是一家非常精致的小店，装修风格呢也是富有那种江南的风格，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家小店。如果有喜欢吃江南菜的听众呢，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，叫做美味斋，地址呢是在广安门内大街的167号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第二家，叫做二烧。二呢就是12345的那个二，烧呢就是烧饼的烧，二烧。二烧呢是最近新开张的一家小店了，从杭州开过来的，所以主打呢是烧麦和片川。虾爆鳝肉丝拌川，现杀的鳝鱼量非常的足，现炒的烧头盖在热面上远远就能闻见香味了，顶部呢还有很多的虾仁，一碗下去特别特别的满足，而且呢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。酸菜黑鱼面，鱼片呢很嫩，而且堆了满满的一大碗，里面还有酸菜跟口蘑，汤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的。鲜肉笋尖烧麦，皮儿薄大馅儿，咬上一口呢汤汁都要爆出来了，还能吃得出馅儿里脆脆的笋尖。店里还有冬瓜茶可以喝，口味呢很清淡，冰镇起来喝十分的爽口。这家店呢是位于三里屯路的33号3.3大厦的5层018号，叫做二烧。如果有喜欢吃杭州菜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家店去尝一尝，叫做二烧。继续的这一首歌呢来自 SHE 的爱呢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江南菜吗？或者来推荐一家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小馆。 记得抱不紧我，在你胸口找温柔，只找到一片香麦，没有弧度的笑容，没有温度的手，慢慢倾斜的天空正迅速压垮着我。

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间上游走，才留下一些温柔。就来到沙漠，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，就感到海阔天空。阿迪波的吉他的扫帚，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，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点上游走，就等于拥有了所有。 这一首歌来自伍思凯的《爱的钢琴手》，欢迎回来，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儿偷先偷客栈，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。今天呢，来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在京城的八家江南菜馆，这个味道还不错的几家小店，来给听众做一个详细的介绍。有听众喜欢吃江南菜吗？也希望所有人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江南菜吗？或者呢，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小馆哈。继续推荐的这一家店呢，叫做面帮圆。面呢就是面条的面，帮是帮助的帮，圆是姓圆的圆，面帮圆。最近呢，真的是超级火的江南小馆，每一道出品呢都非常的精致，餐厅装修的也很时尚，很适合拍照。糖醋小排是店里的招牌菜，话梅味呢十分突出，小排酸甜可口，不会觉得特别的油腻，很别致的一道小菜。大汤包要用吸管吸汤汁儿，薄薄的外皮里面包裹着浓浓的汤汁儿，好好奇它怎么会这个不破呢？油焖竹笋，浓油赤酱，甜中带咸，竹笋也选用的是笋尖的部分，咬起来呢非常的鲜嫩。文思豆腐羹色彩斑斓，汤羹味浓，鲜豆腐呢要切成细丝儿，如此精湛的刀工已经是不多见了。有听众能把豆腐切成丝儿的吗？来这儿呢，吃到的最后一道菜呢，都会是一道甜品作为收尾，最推荐的是杏仁豆腐，甜度呢刚刚好，入口即化。这家店呢在江台路的六号丽都广场院内，叫做面帮圆，是一家吃江南菜不错的小馆，也是最近呢非常火的一家江南小馆，地址呢是在江台路六号丽都广场院内。好了，我们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京城小江南小排档，在簋街西口把角处的京城小江南，门脸呢不是很大，但里面不仅有二楼，还有专供晚上表演的舞台，到了晚上特别的热闹。招牌的生煎呢是每桌的必备，直接放在鸟笼里，很博人眼球。底部呢皮儿很酥脆，肉馅鲜嫩，汤汁饱满。杜月笙红烧肉，酱汁浓郁，里面还有鸡蛋过着肉汁，特别的好吃。肉的话呢稍稍有一点点的偏甜，吃多了呢还是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腻。美龄粥特别的香醇甜甜的，米也是那种很软糯，非常的适合姑娘们吃。蒋家一碗香，咸辣适中，超级适合下饭，有点像小炒肉的改良版，里面呢还加了鸡蛋。这家店呢是位于东直门内大街的288号，叫做京城小江南小排档，也就是在簋街的西口把角处。如果有喜欢吃江南菜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这一家店去尝一尝，叫做京城小江南小排档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梁咏琪的《中意他》，那么呢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江南菜吗？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小馆。 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，哒哒滴答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，哒哒滴答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呼吸 怎么那么少？挂掉了电话，拨乱了头发，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。还给你放假，心不再挣扎，屏住呼吸，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。没有害怕，每次约会，心中总会有火花。梦见你的话，诱惑很大，微笑的我，穿着长长的白纱。 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？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 show， yo ready to roll。七零的年代，你不过我最 high， 历史不变，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包扎头在往里吹风，左右摇摆，身上一直神功。黑不顶真可能无法感受，但相信你们可以无数黑色幽默。 忘了你存在。 想快乐崇拜，开心不开心的都跟我来，每一段深深的时光不等待。到了八零年代要喊什么 ？B boys B girls， let's make some noise。紧裤子紧身衣，秀出你的身材，有人露出尖牙，千万不要轻。 我听过你的歌，我的答案。

翅膀，看世界什么样。多喜欢你在身旁，看变幻的时光。爱情是我的课堂，它是我的迷惘。别劝我，请告别幻想。 水木年华的单车岁月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我们今天呢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在京城还不错的几家江南小馆哈。有听众喜欢吃江南菜吗？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什么江南菜呢？或者来推荐一家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小馆哈。我们继续来推荐的这一家呢叫做南小馆，这家店呢真的是特别的适合闺蜜来聚会，因为里面呢有好多的拼盘类的小点心，小笼包造型很漂亮，每一个都放在一个小篮子里面，特别的可爱，就是皮儿呢稍微的厚了一点点哈，但是呢不耽误它的美味。烧麦也是独立的小蒸笼里，满满的肉馅儿，眼看着都要这个流出来的感觉，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好吃，感觉非常的满足。还有熏鱼、四喜烤馍、鲜笋、糖醋小排搭配成的一个拼盘，每种经典菜系呢都是可以尝到的。甜点也是非常到位，尤其是茉莉花茶冻，一口下去满嘴都是茉莉的花香味，非常的可口。葱油拌面简直就是生命之光呀，特别的好吃，油润爽滑的拌面附着葱香味，特别的好吃，特别的赞。这家店呢叫做南小馆，在建国路的87号，北京 SKP 的 A 区6层，叫做南小馆，人均消费呢也不是很贵啊，在90多块钱左右，是一家吃上海菜的地方，叫做南小馆。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哈，在做北京 SKP 的 A 区6层。好了，我们再来推荐一家，这家店呢叫做荣小馆。荣小馆呢是新荣记旗下的副牌，相比新荣记的价格呢真的是便宜了很多，当然出品呢依旧是没得说的，非常的好。主打呢是黑猪排炖板栗，特别的香，咸甜可口，猪排呢很嫩，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浇头手擀面特别大的一碗，手擀面口感很 Q 弹，里面还有鸡蛋、蘑菇和肉丝。老鬼牛杂是微辣的，但是牛杂呢都炖得很软烂了，汤汁浓郁，超级的下饭。农家笋衣脆脆的口感非常的好，高汤入味起来呢相当的鲜美。 东海杂鱼特别鲜，只配些葱姜蒜和少许的酱油调味，鱼肉入口即化，还有辣烧口味的哈，非常的好吃。这家店呢叫做荣小馆，地址呢是在东直门内大街一号，北京来福士五层。东直门内大街一号，北京来福士的五层，叫做荣小馆，是一家吃浙江菜的地方。今天介绍了现在有六家菜馆了，有听众感兴趣的吗？如果你也喜欢吃江南菜的话呢，都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，也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小馆吧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薛之谦的《认真的雪》。 最爱你，爱你。

自周华健的《爱相随》，欢迎回来先头客栈，我是貂蝉。今天呢，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北京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几家小馆哈。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，都可以去这些店里去尝一尝江南菜，看看到底好不好吃。同时呢，都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江南菜吗？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小馆。我们继续来推荐这家店呢，叫做少和记。少呢，就应该是姓少的少，是一家主打无锡点心的连锁小店。店面呢不大，只有十几张桌子。蟹粉和干贝的小笼包都很好吃，不同于上海的小笼包，无锡的皮儿呢要稍微的厚一些，但里面的汤汁饱满，肉质鲜甜，刚做好的时候呢特别的烫，吃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要烫到嘴巴了。荠菜馄饨有汤和干拌的两种，分量都特别的足，各大馅儿足。蟹粉捞面，面条呢是碱水面，浇头是用蟹肉和蟹黄调制的，拌起来超级的香。还有汤面呢有很多很多种，无论是肥肠的还是排骨的都非常的入味，肥肠处理得很干净，也没有其他的怪的味道，特别的好吃。这家店呢是位于蓝色港湾购物中心的北区 B1 层，叫做少和记，也是一家吃江浙菜的地方，是一家主打无锡点心的小馆，在复兴路的69号蓝色港湾购物中心的北区 B1 层。好了，我们来推荐最后一家啊，叫做燕架厨房。这家店的环境特别的好，非常的安静，很适合商务聚餐或者朋友聊天、朋友聚会都可以。红焖猪手鸭特别的好吃，软烂脱骨，香嫩入味儿，鸭子和猪手的味道呢融合的特别的到位。还有话梅醉蟹膏，采用活蟹直接制成，淡淡的酒味和话梅味去除了螃蟹的腥味，吃起来呢只有鲜鲜鲜三个字儿。煎焗三黄鸡是每桌一定要必点的，腌渍入味的三黄鸡半煎半炸，外酥里嫩，鸡肉鲜嫩，微酸回味，特别的好吃。香醇奶酪丸子里面不但有香醇，还加了菠菜，使营养的更加的均衡了，里面还有奶酪，不仅让丸子有拉丝的口感，还增添了淡淡的奶香味。这家店呢叫做燕架厨房，是在建国路87号北京 SKP 的 A 区6层，叫做燕架厨房，也是一家吃浙江菜非常好的一家店了。这里是先头客栈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头客栈，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喜欢吃江南菜吗？或者来跟貂蝉推荐一家吃江南菜还不错的小馆。今天呢有介绍了8家吃江南菜的小店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去这8家去尝一尝很正宗的江南菜。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了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，拜拜。那么最后呢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庾澄庆的我最摇摆。 只有我最摇摆， 100%，你就知道我的。